我们都希望能够遇到那个对的人，他喜欢你，你也喜欢他，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就是一种幸福，我们就要珍惜。但是有时候在我们生命中出现的人只是一个过客，真正的爱情是需要互相包容的，你说是吗？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爱一个人就会包容他的一切，包括他的缺点。听到李圣杰的歌曲《过客》。 一个人在狂奔，心怎么还在痛着，我却不能说，说我不舍得把手放开了。我一个人唱的歌，你离开那一刻，电台爱播的情歌，唱着带走的不舍，泪水把爱看得透彻，总会被遗忘的。我不理明天快不快乐，爱情的过客，你是其中一个。未来我只有一个人，拼写着失恋是什么，我们爱的故事没人会记得，曾经那么深刻，爱情剧本里的角色，幸福并不止你一个，只是巧合演得出色才难分难舍。

翻转，时光变迁，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。九六九唱片日历， 有多少人赶上了温拿五虎的时代？那是港乐方信未艾的时候，

感恩的就给他更多，不感恩的就离他更远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每一个走进你生命中的人都不是偶然。

到永远一定会依然爱你。

己牺牲，太容易让自己沉沦，太容易不顾一切，满是伤痕。我太笨，明知道你是错的人，明知道这不是缘分，但我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